我对这种事情我真的毫无准备， 啊、 知道吗？ 对啊， 所以幸好是个、 啊、 幸好是个 negative， 对， 不然我真的抓狂了。 特别好 ，it's great all that， 然后他就 phew 又 phew 了一下，然后就说 ，wow， this is so just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嘛。 对啊 ，supposed 对 啊 to be。可不就这样吗？我都没准备好，我凭什么会有好结果呢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就是 the way 是方式 ，it was supposed to be 应该是这样的，嗯、所以就是明明就是方式应该是这样的。这英文的 就应该是这样的， 这英文的表达可能会感觉很奇怪，可是这个很常见。 哦、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啊、哦，事情本该如此 啊 ，yeah， 事情本该如此。 对，然后就 God 是吧？ 嗯， 还期待那么多呢， 嗯、 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嘛， 嗯， 没准备好就不能有 对 好事儿降临到你头上， 开始哭了，这一时刻就开始哭了。 然后菲比就拿了纸巾给他擦眼泪， 对，就说 here， 然后就那给 擦眼泪吧， 这儿，嗯，然后 Rachel 就 thanks。然后说 God, this is so stupid. 然后开始自我反省了。 对。 哎呀，说这事儿真的是太愚蠢了。 Yes. 他说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我怎么能够啊为这种自己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的东西 嗯 感到难过呢、嗯、 对啊 其实我都没有这孩子我为什么要对他感觉到没因为没有他而感觉到难过呢 嗯, 嗯 我都没有 对啊对啊没有的东西然后就难过了多奇怪啊 so, this is so stupid 这逻辑是不通的 对又在诸葛亮了然后这个很常见这个说法Right? 所以我们可以练一下这个句型 ,OK? 他说 how, 那大家注意这个双元音 ,OK? How could I, could, 跟 I 连读 ,how could I be upset, OK? Be 跟 up 之间会添加一个很轻的一个 y 的音 ,be up, be up, up 的这个 p 跟 s 的音 ,set 的 s 要连发 ,be up,你要直接爆破一个 p 的音进去这个 s 的音 How could I be upset ps 后面要接着 a be upset OK upset 跟 over 也得连读 upset over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OK 所以这是这个长句的第一段 OK 第二段呢是 something ISomething 跟 I 要连读 something I never had had 结尾的的要省略 never had never had something I never had something I never had 那连起来呢这一句话就是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嗯、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前面注意 ps 嗯 ps upset upset upset over upset over 哎前面就要注意这儿啊 对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好 something something I never something had something I never had something I never had something I never had something I never had something I never had 对 好有同学说了台词好 嗯 剧情也好 演技也好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老师也好 关键还充满温情、 嗯、 你就说人家这编剧就变得挺好的 yeah, yeah. 当然缺一不可这任何环节你都得有编剧都有演员都得有台词 对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安慰的一个剧情 OK 就是根本没有发生的东西你还抓狂干什么呀 对、啊、 对吧就是类似你也可以就是反一下这个就说 you, how could you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you never had? 对呀、 啊。我们经常会用类似这样的一个句型安慰别人。 对呀、啊 okay? 都没发生的事情你去担心它。 对。 干什么呢 对。那如果是在说就是未来的东西呢你可以说 how can you? 你就把这个 could 改到 can, OK? 然后就说啊你别为还没发生的东西抓狂。你就把它改成一个 can 就行了。 实用句型、 嗯、特别 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It's very useful. 实用句型。 嗯哼。 然后他这个时候又很不相信的又再问了一遍。 嗯哼。然后就说 It's negative? 真的是阴性的吗啊菲比这个时候。 对。 非常冷静的说了一句。 他说 No, it's positive. 不是的。 是阳性的。 然后就说 I lied before， 马上就告诉他我之前撒谎了， 我之前撒谎了。 I lied before， I lied before， 这真是一个180度大转弯啊。 而且这个 Rachel 问的 it's negative 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就平时不要求别人回答的。然后 Phoebe 就 No it's positive I lied before。 我说谎了，是阳性的。 对，然后他就解释吗，他就说 Now you know how you really feel about it， 现在你知道了，你知道你自己真实的感受了。 对，你就知道真正心底的感受了。 How you really feel about it. Now you know how you really feel about it. 你自己知道了。你看，如果说他首先告诉他这是阳性的，估计 Rachel 也很抓狂。 嗯哼， 怎么办？我还没有准备好啊！这怎么办？怎么办？ 就会看到负面的东西嘛， 而且他会感到压力。 对对，然后就骗了他，然后 Rachel 就哦。That's a risky little game. 哎呀，真是个危险的小把戏呀、 啊！对啊， 就你们这样的人能想出来。 对、啊， 我被你们套路了。A risky little game. That's a risky little game. 都带着哭腔。 对、 啊 ，risky little game. 边哭边说，对、啊， 真讨厌你们这些人，讨厌。 对啊，要是我当时说太好了，你要怎么回？你要怎么说呢？ 是吧？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这个游戏玩的真疯， 玩的有点过火了， 有点过，对， 有点过火了。 That's a risky little game， 差点把人惹毛了。 对、啊，然后就很开心的说 ，I'm gonna have a baby， 耶、yeah, ，我要有孩子喽。 对 ，I'm gonna have a baby。 然后三个人非常激动的抱在一起， 对，抱在一起哭， 皆大欢喜啊 ！Everybody cries together， 大家就抱在一起哭了。 嗯， 哎呀，这个真是一波三折呀。 嗯， 看看、yeah. 一开始的紧张、 yeah. 啊，到最后的失望、 mm-hmm. 他最后真正明白自己的心意。 对， 你看、 还有一个笑点在里面，就是 Phoebe 的神逻辑，神 Phoebe， 神罗 Phoebe， 神罗 Phoebe， 什么逻辑啊？ 就是他就是玩这个梗，其实就是他就是啊，那他那么压力那么大，那就骗一下他，看他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吧。It makes sense。 那其实 a little bit sociopathic， you know。怎么说 sociopathic 就是 sociopathic 无情的 empathy 怎么说啊，就是同情心， 无情的， 是一个非常对无同情心的一个结论，非常逻辑 的一个结论，就是用这个方式啊骗他呀，然后看他的感受，他就自己能知道啊， 就试探一下真实的反应是怎么样子、 啊、 哎，我发现啊有一类人就很像菲比，特别喜欢捉弄别人。 yeah他特别喜欢捉弄，他而且他喜欢捉弄的是谁最多的，一般是 Chandler， 他跟 Chandler 之间的对话有 斗智斗勇。 对， 这两个人是斗智斗勇。 对，而且 Chandler 呢就是一个非常爱讽刺别人的，而 Phoebe 呢就是不太容易 get 到这些讽刺的点，他都会装着无辜或者不懂或者就理解字面的意思， 然后反过来把 Chandler 洗刷。 对对，然后所以 Chandler， so Phoebe is解 Chandler 的， Chandler 是解剩下的人的。You know, it's like rock, paper, scissors. 哎呀，一物降一物啊，这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物降一物。 We can start like a friend's card game, you know, and all of the characters are good against each other. 就是一个压制一个， 对， 这样下来的。老师不讲这些，我们都感觉不到，理会不到这里面的趣味所在。 Yeah, 你包括这两个人，他们是其实是在斗智斗勇的， yeah, 天天斗法。 Yeah, yeah. 也是有意思。也是有意思，有趣哈。 嗯， 所以我们真的 ，Friends 是很多有很多层面的含义在里面。 对啊， 多亏 Henry 老师给我们讲，让我们似乎一遍等于看了六遍， yeah. 一遍等于别人看六遍。 Yeah, I've definitely seen all of these episodes at least 5 times. 是吧？ 对， 因为 Henry 老师平时吧也写写剧本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得研究研究人家是怎么写剧本的？ 就是长大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电视上反复的放。对对，你从上课回家。然后呢，然后吃饭的时候就再看一集，已经看过了十几遍了，再看一集。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啊，所以这人生啊，真的要跟高手过过招，你才能成长。 Yeah, 不然的话太无趣了。 Yeah, otherwise life becomes boring. 对吧？你得有这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你的生活才有趣。 嗯哼， 是吧 ？Yeah, 哎。就是这道理。好了，来，我们请老师把今天的连读都给我们做一下示范。 好，今天我们有四句话 ，OK。然后前几句呢，就是我们又回到练一些基础的 ，OK， 就是基础发音的。第一句是 How much longer? How much longer? 第二句 It's time. It's time. 第三句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然后最后一句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 四句话 四句话 对 新同学建议前三任选一 嗯 好来把情景再听一遍 How much longer? 30 seconds. Did I miss it? Rache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f it's positive, we're gonna... Oh, I know. I know. You do. It's time. No! Go ahead, Rachel. Oh, wait, you know what? I can't look at it. I can't look at it. Somebody else tell me. Somebody tell me. Okay. It's negative. What? It's negative. Oh. Well, there you go. Phew. That's great. That is really great. Great news. You know, because the whole...not being ready and kind of financial aspects, all that. Wow, this is so just the way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Well, then great. Mm-hmm. It's gone, it's so stupid. How can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It's negative. No, it's positive. It's not negative, it's positive. Are you sure? Well, yeah, I lied before. God. Now you know how you really feel about it. Oh, that's a risky little game. Are you really going to do this? Yeah. I'm going to have a baby. I'm going to have a baby. 这个情景啊大家去看一下哈看一下他这个剧集第八季的第一集、 It's very emotional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可能女生会更加的有感觉 Yeah 你说再想一想要是 Chandler 跟 Phoebe 成为一家人岂不是很有意思吗这天天这日子就甭过了就斗嘴就行了 Yeah, it would be so much fun. 这太有意思了。 They could make a TV show with just Chandler and Phoebe. 而且他俩人啊，就这么天天这么斗下去，估计寿命都很长，因为这脑子都是活的。 Yes, and their children would become very special. 哇，那他们的孩子简直是 would be very special human beings. 绝对是外星人了。好了，很有趣的剧集哈，带给了我们欢乐。不耽误，马上来进入到课堂纠音环节。第一位 ，Jean。 I sort of start this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Okay, I sort of. 这段不错，可是嘴巴要张开大一点。Star, 嘴巴也要大一点。Okay, star, 啊，下颚放松。 哦，还得请老师给我们说一说上周的几句。 Oh, yeah, okay. 第一句是but I sort of started the whole, but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第二句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第三句 Hi,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然后最后一句 only 9850 to go. Okay. 好的，来，幸运快乐猪。 I sort of started the soul independent thing. Okay, I sore 这个丝的音呢，你的舌头要贴上颚，你现在是有一点就是往前离你在你的上齿下齿之间的这个丝的发音方式，这个音别用 ，OK， 这个比较难发。 好，琪琪 ，only 9850 to go，OK，own 的这个发音你发成了呜，嘴巴太小了，嘴巴张开啊，再嘟嘴啊呜 ，OK， 啊呜。 Mila，I hear what you're saying，I'm with you。 I hear what 这个 what 的音没听见了 ，OK， 你发的是 I hear you， 所以有一点呜，我们要 what，OK，what year？Shirley。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ay, I'm with you, 不能发成 and, OK， 这个 a 的音不对，是阿姨，阿姨。 夜猫。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panic thing. OK. I hear what 这个 started this 这个 de 和 the 里面的 a 的音要稍微长一点，太短了。你现在感觉就舌头弹了一下 ，started 的这样 ，started this。 雨。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 what you're saying, 思的音呢，你的舌尖碰上齿了，这个发成 thing 了，是 saying, OK?、嗯、 Better me. I saw those that they're so lean in fantasy. OK, I sort of, 这段不清楚，然后 star 的这个要滑动 ,star, OK?、 嗯、 这个就是开头的部分嘴巴有点小。 哦、嗯 ,Echo. Time. You come here all the time. Come in, 结尾的 n 的音你要顶舌尖，不能发 coming in 的这个后鼻音。OK、 嗯。哎，读英语不要怯怯的哈，要稍微自信一点。 Yeah.、 啊、大点声啊，小易。 Hi, you come here all the time. Come in, 这个 me a 的音要注意，舌根不能太高，发成 me. OK, man. Caddy.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这个不错、I sort of started, 要注意这是重音、不用那么多，你刚刚就是 sort, 然后 start 都加了重音，其实这些是非重音的 ,OK? Pam. Hi,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OK, 这个挺好的 ,time, 开头嘴巴再打一点点 ,ta,OK,、okay, time. 今天也要练这词儿、 嗯、 ,time. Time. 窜天猴。 I sort of studied this sort of independent thing. Okay, I sort of 就是阿姨的双元音发成 I. Okay, 这太钝了，太短了。Okay. Zora Lee. But I sort of started the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Okay, but I 发成了 but I, that. Okay, 所以也是一个双元音阿姨的滑动 die. 顺 I hear what you are saying. I'm with you. Okay, what you're 发成了 what you are. 不行 Okay, 这太官方了，太刻意了。What you're. Okay, 要练这些弱读，不然你就听不懂对方老外在说的话。 好、okay? 汪斐斐 Only 198, 15 to go. 50, 不是 15, okay? 是50, 50. 然后 only, 这刚刚发成 only 了。没有一个了的音出现、嗯、 紫水晶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 I 然后 I'm 你的开头都发成 I 然后再滑到 E I 是阿姨 OK、 啊、田卓元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 what 这个 A 的音发成了 war OK 所以这个嘴巴要张开不要加儿化音是 what 而不是 war OK 娟子 Hi, you coming here all the time? Okay, time. 这结尾的啊，双元音阿姨要练习 time. 别着急啊， 别着急， 太着急了。刚刚 coming here all the time. Okay, 就慢一点来，把每一个元音都发得饱满。 凡事要用恒心。 Only 90 to 50 to go. Okay, 98. 这个 eight 的音节没发出来。Okay, 刚变成 98 50. 是 yeah. Okay. Viola Liu. Violet. Only 98, 50 to go. Okay, 98. 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刚刚你好像爆破了一个特的音了。 范范。 Only 98, 50 to go. Okay, 不错。开头的这个 own, 我可以听到你想要练这个滑动。开头的部分嘴巴大一点。不要发成 own, 是 a, 呜 a, 呜。 好。小鱼干 Only 98.50 to go 也是一个嗯 OK 然后可以听到气流从你的鼻腔流出来这个也不对是呜都是从嘴腔口腔 流出来的、嗯、OK Coco I sort of studi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OK sort of 不要加儿化音不是 sort of OK 然后 whole soul 不要发 swirl OK 刚刚变成别的发音了是一个双元音啊、嗯、 When Only 98.50 to go 发成了 only 是 OK 双元音要练习 Fly W Only 98.50 to go 不错，其实发音是没错的，可是你不能这句子的就是前面那么慢，后面那么快 ，OK， 要一致的节奏。 哎，他这个节奏突然间加快了， 突然间就 fifty fifty go， 就赛跑一样，看到结尾了， 要均衡， 冲过去， 要平稳， 也对对。 Maggie，only 90 or 50 to go。 98这个 a 一给丢了，你发成 90 啊 ，OK 是 a 一双元音。 11 only 98 50 to go。 98结尾的 t 呢最好省略 ，OK 别发成 850， 这样会说的比较钝。 Eunice only 98 50 to go。 98 这个应该连读 da 变成 da， 一口气要连贯。嗯、OK celery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这发的非常好听，那个 started 这一段稍微慢一点 ，OK， 刚刚有一点像 star 的这种感觉。 好 ，Lydia， Hi， you coming here all the time？ OK， come 这个 的音要注意，别发成 come， OK， 嘴巴要张开大一点 ，come。 Do do， only 98 50 to go。 OK， 非常英式的口音。 哎、oh, ，对。 如果你想要模仿英式的口音，没问题。98 50 OK， 是没问题的。可是那个98之间还是要有一个添加的 y 的音。98 OK， 好好好，加油啊！潮。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不错。What year? What 的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你要动舌尖，舌尖顶上颚。Okay, what year? 零 Only 98 50 to go. 双元音 nine 要滑动，不能发 nine。然后 da 这个 a 不能发 yet. Okay, 所以这些双元音都得滑动。 好 ，Mitchell. I thought you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OK, independence, 这里面的 i 的音舌根要稍微低一点。OK, 你现在太高了，发成了 indi, 是的。 心 Only 98 50 to go. 98, 这一段嘴巴要张开 ,diet, OK. Lina,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Saying, 发成了 saying, OK, 变成一个音节了，是 saying, 两个音节。 嗯嘟嘟 only 98 50 to go 98这里双元音 98 OK 要注意滑动 对呀、啊、中间断为什么断了呀 变成98了是一个耶你要嘴巴张开耶再滑到一 对、 嗯、耶 Bobo only 98 50 to go 哎这语音效果不好 嗯对开头的这个双元音要再滑动的饱满一点的后部分不错 好，丫头。 OK， I'm 双元音不能发 M。OK， 然后这个 I hear what you're 这个 what 结尾的 t 要省略。OK， 好，神奇猪猪。 Only 98 50 to go。 98这个不对。OK， 是 98， 所以别发成 dear 的这个滑动是 da。OK， Tippy。 Okay, D 跟 A 之间还是顿了一点。Okay, Tippy 同学 ，DA，DA。 嗯 ，QQ 糖。 Only 98 50 to go。 50 的这个的丢了，不能丢这个音。然后 90 跟 A 之间也得连读 98。 川川。 I hear what you say. I'm with you. Okay.With you 连读不要 with you， 然后 saying 是两个音节，你刚刚发的是 saying， OK， 两个音节。 闯堂兔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能再听一次吗？这个。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发清楚，大声一点哈。 嗯。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OK， 这个其实发音上是没错的，可是开头的一些元音有一点不清楚，因为他的嘴巴太小了。 对呀、啊， 就是不敢说着， 抠抠缩缩的， 嘴巴、 啊、 嘴巴张开 ，OK， 变得自信一点。 对你张开啊，你真正按英语这个发音的 要领去做的话，老师才能听得清楚。 对， 你又害羞又没有发清楚，老师怎么给你纠音啊？ 而且再说呢，明明发音就是对的， 对 啊、可是因为你害羞就 掩盖过去 了。错 了， 对。 来，平静。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Okay, sort of 这个 s 的音发成了 the 了。I thought of， 就别碰上齿。OK， 就是上颚 s sort of。 其。 Only 98.50 to go. Okay, only 的这一段呢，其实发音是对的，可是要连贯一点。刚刚听起来像 on on on， 气流要连贯一点。Okay, on、okay. 要连贯，要放松。好，行，今儿课堂呢就纠正到这里。 耶、yeah. ！ 所以下次大家多练那个 time。是不是 time 嘛？ 对 ，time。 不要再发 time。 time。 这是不对的 ，time 干脆利落，这是不对的。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堂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的精彩讲解。 Okay. Thank you, students, thank you, everyone. What a nice day. Thank you, 晶晶。 谢谢，好，咱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奥地利高山滑雪运动员 Franz Klimmer。Franz Klimmer 1953年12月3日出生于奥地利。1975年佛朗兹·克莱默获得了世界杯滑雪赛高山速降九站比赛的八次冠军。1976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上，他和同胞冬奥会卫冕冠军鲁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鲁西滑出了1分46秒06的成绩。第五个出发的克莱默在比赛中却后来居上，并以三分之一秒的优势夺得了冠军。获奖之后，鲁西上来向他表示祝贺，这让克莱默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最让人激动的就是鲁西从后面追上我，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这是最真诚的祝贺。克莱默后来成了奥地利的英雄。在1980年他退役的时候，国家队教练都需要上国家电视台向全国观众做出解释。Not every great performance in Olympic history is marked by winning multiple medals. In fact, some of the greatest performances to live on in time deal with only a single gold medal in true underdog fashion, as it is with Austrian ski racer Franz Klimmer. His historic performance in the 1976 Olympic Games in Innsbruck, Austria, not only propelled him to the level of hometown hero, but also an international hero. Klimmer's legacy certainly involves more than that one single medal, and even more than skiing. But during one performance in 1976, he forever changed the way the world viewed athletes.Born in Mooswald, Austria on December 3, 1953, Franz Klimmer is a former alpine ski racer who was a champion on multiple levels. For four straight seasons, Klimmer completely decimated the competition, and from 1975 until 1978, only one time was he ever thought to be outmatched. Yet, digging down deep and pulling up a championship performanceEven then, did Klimmer refuse to finish second best.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